花钱不能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能，跟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请时尚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说再见不能，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，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，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，想复原不能，等某天各自出现下个牵绊，关于你很自然会烟消云散，当初多喜欢多纠缠。

哭呀笑呀怒呀乐呀羞与怂

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没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零落的草帽，我在的花 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，人们只是微笑微笑，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。 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。

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？